只换来细碎，小心翼翼却无处逃避。 你的脑袋你缩一缩，虚情假意要和解，协议还得 社会科，是不是 你一次次， 但是 你们写你们的野心太 忍受，掏不清思对誓言，终于奄奄一息，委屈太多只等到崩溃，伤痕累累还死心塌地。你一次次挽留他狠狠撕毁，感情最后一文不值。女人就 想象，给我一阵清风